赛马。 这倒是二胡的这个独奏曲啊。 打 火！打打打打打打打！ 谁踩着马脖子的？这是？ 我这塑像哪去了？ 哎呦！ 哎呦！我的天哪！ 是他们音响不好，还是他这二胡不好？ 咱把这马宰了吧！哎呦，咱这死的痛快点！ 快点，有一大爷已经倒了，给担，给担着去，给担着去，给担着去！哎，行了， 走吧，走吧，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 哎，怎么？哎， 走了，走了！ 哎，老庄啊，这活我们干不了，我得五千退给你。 哎，不是，您怎么别别 要命？ 我给你十块啊，赶紧让我走啊！ 哎，不是，这别。嗨，我说怎么走了？ 怎么回事啊？ 哎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 啊， 那王老庄？ 哎，不是。我 你卖票来着是不是？ 不不不，我是这样。 你卖票来着吗？ 大哥，就是我担心啊，怕他没人捧场，我就花了点钱，他请点观众，知道吧？请点观众，这不人多吗？是吧？ 为了我姐花钱来的。 嗨，这咱哥们儿有什么啊？ 打个不言谢，咱不言谢。 哎哎，姐姐， 兄弟，我明白，其实我明白。 哎哎， 这个大家不爱听我拉，是不是？ 嗨，也没有， 说明我呀， 看不懂，看不懂， 水平不够，我加紧练。哎，下次。争取下次、啊。 哎呀，别别别，下次了，别别别，不行，您啊，先不别别练二胡了，好吧？ 嗯， 别别练二胡，他们呀都不懂得欣赏，没必要为他们浪费您这宝贵时间呀，是不是？ 我不是为练， 那是是，哎，大哥别激动，别激动， 不是激动， 是是是是是， 跟你说 啊， 你别看我这脖子三粗的 啊，是。 我也是人， 哎哎，是是，大哥是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行，您别哭了，擦擦擦擦眼泪，擦眼泪。 七情六欲的， 七情六欲，对，您也有感情，对吧？ 前段时间我跟你说， 嗯嗯， 我老婆没了。 哎呦，你瞧瞧这事闹，哎呦， 怎么没的呢？ 啊，对， 难 啊， 难产。 哎呦，这可是 难产。 哎呦，这他 哎，本来呀。来，我要当爹！ 哎呀，你多好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 哎， 哎呦，大哥，行， 穿眼改了， 好好，得嘞，得嘞，得嘞，得嘞，哎呦呦呦呦，行嘞，行嘞，大哥，得了，我理解您，我理解您，大哥， 爸爸， 您是好样， 不理我， 您是好样，对对对， 是我脾气暴， 哎， 我拉了二胡，我解解闷儿，街坊邻居啊， 哎呀，大行了，火，您把这口咽了啊。 嫌弃 是是得大哥， 我二姐就是你， 我是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 姐给我把钱， 哎呦行了行了，大哥行了别哭了，来，大哥啊，我就冲您这有情有义，我呀帮您是值得的，看着这几位没有，钱都给他了，没关系，您看我兜里还剩五块，得我给您了， 不是我不是缺钱 啊，您 我缺爱呀。 列位，这可真叫峰回路转，曲折迂回。王老传的这个主意基本成功，可是大汉扰民这个病要想去根的话，老传觉着还得啊给他找个心上之人。什么心上之人？谁呀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大哥， 哦， 大 壮啊， 嘿，大哥， 啊， 怎么样？最近忙吗？我看您最近倒不练这二胡了。 什么事儿？你说， 哎。是这么着啊， 嗯， 我呀，我媳妇儿， 嗯， 我媳妇儿 什么？介绍给我呀？ 哎呀，这介绍您这是玩笑呢？ 什么意思？ 我媳妇儿小兰有个表姐， 嗯， 叫大凤， 贺名挺好的 啊。这个去年啊，这新寡在家，你知道吧？ 哦， 这个单身。我呢觉得这你们俩呀挺合适，人长得也漂亮，跟大哥这气质哎都符合。我跟您说，我想跟您撮合撮合。您看，您看，您看，刚才红脸红了。你看，这我这您看， 好成 啊，嘿，好，这倒痛快 啊，成。 行，那咱们约个时间， 好， 来家了， 嗯， 好吧， 好， 哎，就是那大哥，想必你也听说了啊，就我们社区那拉二胡那大哥， 我知道，这猛，叫林猛 啊，对你听这名字。啊，多难， 老带劲呢、 啊！哎，嘿，嘿，大姐，冲您这话，您懂男人。我跟您说，您懂男人， 我多懂男人呢。 那你这您这就是我没这么白找您啊。我想着 咋的了不？ 他现在单身， 你说， 您知道这二胡他拉都是因为他自己啊，他缺一种这个感情，您知道吧？这一个寂寞的男人啊，